可 下面是马绍良演唱的《洪阳洞》。 Thank you.

世英名全在这儿，我可丢人现了眼呐！ 福气的、哎、你嘴大吃八方啊，以后我再给你们算，以后我再给你们算， 我给你算。 哎呦，怎么打起老身来了？ 打的就是你。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不行啊，我丈夫脾气大，越拉他越打。 坚持，坚持，一直坚持到底， 千万不能。 子。 哎呀，哎呀，你别打，别打，快饶了我，饶了我吧！ 哎，饶了你，你有那个脸吗？你把头巾摘下来，我把你的脸给你打烂了算了。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你就亲自操刀，再狠点打，一直打到我下来。 是， 弟兄们，跟我上楼啊！ 饶了我了。 行啊，花爷，反正我也爱上你了。起来吧，起来吧。这样吧，我打地，我一边打你一边叫，预备起。 哎呦哎呦哎呦， 快叫啊， 哎呦 哎呦 哎呦。 王八打靶伸窝脖子了吧， 整个一个猪八戒照镜子。 少废话，无风不起浪，我就不信一个娘们家家的不到外边去疯，他能招来野狗。 怎么就兴你们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的，就不兴我们女人红杏出墙？ 还真的红杏出墙啊！ 出了怎么样？ 我走，我走。老婆， 老婆，留下来吧，看在我们从前的份上。 妹是七，哥是八，大人小孩人人夸，夸哥哥是个好小伙，夸咱妹妹美一朵花。 身衣贵铺风着影，人家说啥就是啥，风流女婿风流，爱说爱笑爱美爱俏，更爱洁白与无瑕，看看吧是那方白手帕，莫把洁白当作家当作家。 是我对不起你，这几年我是只想着出去赚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冷落的一边。我虽然有了几个钱，可我的心里空落落。由于我的过错让你受了委屈，我违背了洁白无瑕神圣的契约，还要找回当年的我。啥也不说了，老少爷们，你们就看我负责今后怎样做人，怎样对待我老婆。 嫂子，你就原谅大哥吧。 嫂子，你就原谅他吧。 是啊， 是啊，你就原谅大哥吧。 不，不能就这样原谅他，让大哥背嫂子重温一些啊结婚场面，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来。 吉尼斯了 去、哎、 你们两口子一抬一哈还有完没有？ 他就是啊。哎，大妹子，你们的气势出了，我的气还憋在肚子里呢。那花爷的撒谎吹牛骗去了我的钱。 哎，大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再教训那个狗东西一顿，我们仍然可以做全权代理。 好，也只有让花爷丑，他才能醒悟，我们那一段误会的风流故事也才能告一段落。 为啥？来了来了来了！为啥？你再去给花爷送个信儿、啊，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到树林子里去等我们。 他还能去吗？凭你的智慧和舌头，一定让他去。 好。 Thank you. 鸟儿儿也睡了，月儿落了，心儿喜了，田野的静悄悄，静悄悄。 是精灵游荡四方， 惩罚罪恶，弘扬善良， 不洁的欲望，非分的妄想， 肮脏的灵魂通通扫光， 通通扫光。哎，我说伙计，游荡一天了，咱们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坐下来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 我也闻到了，找一找， 找一找。哎， 死人了！ 伙计们！ 别骚我了， 花爷，只要你自

上啊。如今找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该心呐、你请她倒在书房，你小姐她若是把这良心没散，我的病啊，哎，必定要命丧无常。说一句，叹一声泪如雨下呐。提起来，你母女她同得了肝肠。且慢说呀，有情人就伤心难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关键你那小姐气色不正，坐卧不安，休些汤是半边，这是哪里说起？ 这 哪里说起？哪里说起？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讲。 很早就起床甚早，血水摇滑，也许血食，现在带些失眠之症，也许神魂不安，这你也不就会怪呀、啊、你 蠢材。 喝住了小蠢材，你好张力口，你竟敢领小姐去卖弄风流。谁一场啊？ 有何愁？你把书放，也愿意老夫人你做事不放。